锵锵三人行，扎老师，今天咱把马爷又找来了啊！马爷最近到处坐台呢， 坐台，出台机会很多。 对，你看你这么好鼓，所以今天呢，我们有事儿还真是要请你评论评论。因为最近啊，就李少红导演这个新版电视剧《红楼梦》，你这个网上啊出来了一些定妆照，就是叶锦添做的那个服装啊、发型啊什么的定妆照。然后这定妆照在网上一出来，哎呦，这一片骂呀！我觉得 砖满天飞是吧？ 就骂。然后呢，我先请你们看看，然后你们来评评几个人啊。咱们先选几个照片，给大家看看。现在这是王熙凤，王熙凤，马爷好好端详端详啊。元春，贾元春，哎，这是林黛玉， 这是林黛玉， 林黛玉，这是贾母， 贾母能看出来 啊？这是谁？你能看出来吗？ 这也不说谁看的， 这像他们有人说这像梅超风，这是秦可卿，秦可卿，就是叶锦添这意思呢，就是说他既要考虑古典性，而且参照真正的这个古代的装饰，但是另一方面呢，他希望有前卫性，比如说有的服装设计就评价像比较单一的这种色块，是吧？哎，这个东西可能有一些现代，也要跟上时代时尚那个意思。据他叶锦添说呢，还是从昆曲的装束里头，哎，吸取了很多东西。 我不是，我觉得出发点有一个问题啊。我们先不说这事儿是不是定妆，就咱看的这妆哈，你拍，你想拍一个是贴近生活的《红楼梦》，还是你想拍一个戏剧《红楼梦》？这你得说清楚。如果你想拍一个戏剧味儿的《红楼梦》，你怎么夸张都没关系。 嗯， 我现在觉得这个定妆照，我看这么两眼，我就觉得它很往戏剧化出呢。 对， 我觉得是一很可怕的事儿，这个东西会变得非常的假。 哦， 戏剧不怕假，戏剧本身就是一假玩意儿，就是越假越好，越城市化越好。但你生活中它就不是这样。 你就像那个仇人贴那，怎么日常生活里边有人这么天天出来？ 那就有讲究啊！人家说那就 昆曲里边的 中国古代女子叫做娥妆，就是骗子。据说宋朝的时候还是用真头发梳，但是因为特别难梳，所以到后来是不是明清的时候就用假骗子什么贴？我看有的人还 是讲的，不是这个倒好像有什么木兰辞是不是说什么对镜贴花黄，是这个意思吗？ 可能有点 贴点什么， 对对对， 就为了让它等于化妆的一部分。 就是马爷，我发现有时候有这问题，就是说呀，可能你真去考证古代某个时候女子的装束啊，你要照那个给复原出来，现代的人就会看着特别怪， 不舒服 啊。你像这次有个网站搞了个就是评嘛，反正80%几的人认为这一组定妆照叫妖气太重。 嗯，反正他这个你说他那贴片是什么也好，就是猛一看是发型不发型、帽子不帽子，这事儿有点问题，就模糊了。我是觉得对百姓来说越清晰越好。 嗯， 另外呢，《红楼梦》虽然是个虚构的故事哈，但是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红楼梦》是一个非常定型的东西，是一个反映明清时期这个社会画卷的这么一个小说，虽然是小说，但是大家可以认为就是反映当时的生活画卷。你跟夜宴、什么黄金甲之类的电影完全不一样，那是个彻底的虚构，所以你爱怎么服装怎么服装，你爱怎么想象怎么想象。要我觉得哈，尽可能的少想象是好的，就是越简单越好，就大家能公认认为这个东西就行了。这样就骂声就会少很多。 也许你这想法跟就是说这个设计师是叶锦添是吧？ 叶锦添， 我吧就是，其实我还正好去年2007年一年，我的这个书桌上面这台历上面都是一本叶锦添的那个各种各样的服装设计，我还真的觉得每一张都漂亮，就是又时尚又前卫，而且挺有想象力的。但是这个你刚才说的这几张，我一看，我说实话真不喜欢，我觉得它怎么变成一种就是假而且堆砌。就头上好像很多鱼，你觉得为什么要这昆曲里边比这还多呢？我觉得你要看昆曲的，拿他的头饰上面插了不知道多少东西，而且也贴 没唱戏， 也贴边，但是他是唱戏啊。 对， 你这个是一个电视剧，你要让人物至少有一个日常生活出的，虽然是一个贵族大家，他也不是天天跟戏装似的就上来 了。他所以他有一个冲突问题，就是他设计思想，因为戏剧过去是远观的。你镜头不，你眼睛不是镜头，你推不上去，您就坐哪儿就在哪儿了。 对， 所以他要夸张，要什么那脑袋上乱颤，怎么都可以。 对， 您这好拍电视剧，镜头一会儿推上去了，您这一死片子贴在上面特难看。 特难看，想想就您妹， 真的一想就不好看。对啊， 对， 所以我觉得越生活越好。 但是你说的这个生活呀，你比如说他们讲这个《红楼梦》里，好像有些地方似乎是有点明朝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它的这个时代啊，又是清朝的这个时代。那你指的是照着明的来，还是照着清的来？ 从服饰角度上讲，明清区别不大， 是吗？ 对。 而且我听说有一说是，就是说男装和女装不一样，叫什么男降女不降？ 是， 就是说女的女装可以穿明代的差不多，是不是？ 明清本身服装就差异性不大，你读中国服装史读到这儿，他就这么说的 啊。 本身就是本质上的差异是不大的，它差异在哪儿呢？就是因为满族人是个骑马的。你比如他过去有一东西叫马褂，对吧？ 哎，对， 马褂为什么短呢？他长了受不了，寡在哪儿好，这命就丢了，是吧？所以那个短，短马褂露着肚子都没事儿，那是他民族服装。 对， 但是那个东西是不是特能够推广的？东北推广的多，你看那叫什么《闯关东》，那人都是吊着，那衣服全吊着，是吧？ 对对对， 那就是那马褂。但是那个对整个清朝的这个，就是像这种大家闺秀，就影响不大。 啊， 大部分人的这个生活还是保留了明朝的很多特点，而且当时就是政府对要求不是很严格的， 不是很严格吗？ 对，它变化非常小，就相对来说非常小。 它可能就是朝服有要求， 嗯、 比如上朝你必须得穿什么箭袖啊，还是什么，那都是有要求。但是 百姓 常服，对家就是贵族人家在家里 要求比较严格， 对， 就全得这样。 它就是有个立领啊什么的，就是不是太复杂。 对对对，但是基本上是不是还是从那种宽什么叫什么宽袖就是那种宽袍大袖变成越来越短了， 对 是吧？ 对，我们过去就不是制服嘛，就是不限制这些地方嘛。过去肩膀也是找不着肩嘛，咱们现在这有一肩膀肩在这儿， 对， 那过去没有，就是呼噜一下就全下来了。 没错，肥瘦都能穿， 都合适，对， 嗯， 就那时候对长的要求比较多，比较狠，就是你得肩长得合适啊。现在溜肩不溜肩全合适， 嗯 啊，现在全是好人。 哎，那你除了刚才的装饰之外，有没有看清那几个人长这模样？ 这印象不深刻，就没有，因为文学啊，文学的力量超过影视，就是它表现力丰富，它供你想象。 对， 就是你什么人出来到镜头跟前，你要让读过红楼的人。就像我们这个读的半死，就是就读的这个就是快晕过去的人，就想那这个人都肯定不够格，因为想象丰富。 对，而且你说你都把那么一大堆服装都给他压着，这人都没了。你其实你说《红楼梦》那时候刚出场的时候，林黛玉穿什么衣服根本不记，好像也没写。贾宝玉是 有 的， 他一开始是对他一开始人第一次出场都是 说 脸，说 脸神态，你记得他那个眼睛是什么样的，什么表情， 对 什么。而贾宝玉倒是除了说脸，好像是说了， 说了有衣服， 说了衣服，好像是换了什么袈裟，也是大红大绿的，反正你要是真想里边有好多服装可能也挺切的。 反正这老有人知难而上，你这你刚才这观点就想起咱们刚才不是聊这赤壁，我发现你潜伏着你的一种看法，就是说呢，对于已经深入人心的这个经典， 你 包括三国，包括这个什么红楼， 嗯， 你要是做大幅度的这种变化创新改变就不太合适， 费力不讨好， 费力不讨好， 对，尤其你要生活化， 嗯， 真的你想这个红楼一定要拍得越生活化越细致化，那可能是越好看，你越是把这些架势全拿开，你全是靠这个，就我要我说就是最不该特别注意的地方，你特别注意，比如一个人特别没文化，您今儿说我要出席一酒会，然后我直接就奔了这个阿玛尼那个服装店，我买身西服穿上一进来就特傻，就本身是一没文化的，你要是那农民穿上一身阿玛尼更。吓人，还不如穿那一个自个儿的服装。 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啊！对对对，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可真不容易啊！说是什么100多个演员，400多套服装，每个人跟谁都不一样。贾宝玉一天换好几身衣服， 对， 哇， 麻烦。 他在那个《红楼梦》里边也换衣服多，就贾宝玉的这衣服换了100多套。 嗯。 所以他服装讲究是应该的，但是我们觉得呢，是因为我们毕竟历史上是有服装原型的，这个都是你参考各种资料，因为明清时期的留下的绘画资料是非常多的，你比如故宫藏的那种百美图、二百美图，那上面有大量的那个人的服饰什么都很清晰 啊。 我们看到的就是包括画在雍正时期瓷器上的人物的服装呢，都清晰之极，就是细致的到这些结扣什么都有， 都可以照着做 啊。对，你就照着就完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都照着做，是不是就一定好看呢？ 你稍稍发挥一点是可以的，就是 你还是要体现他文学的一个最一个魅力，表演的一个魅力，这个是最主要的。如果这跟不上，您再让人架上那么一空架子， 我就记得看那 够这么一呛。 那个我小时候看那《红楼梦》是那种特别早的一个老本子，就是好像是五几年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它配的插图特别简单，就是黑白的一些。就是每个人物都是黑白的，好像是木刻的，然后那衣服都那当然都是很简单的，就几个线条，你知道，所以但是这个恰好你觉得就放在这个书前面正好，你不要给它填太多东西，其实那个文字本身你就让你要留想象的空间，是吧？但是做戏我觉得可以理解，他必须得做实的，人不能就是说想象的衣服是没有的，他必须得穿，但是这个取舍我也比较同意马，就是马玉都这个想法，不要堆砌太多。你说这要不然我觉得真照实可能也有问题。你说看那个说清代的本来就是明清，我觉得就是明清是不是就比较上层，就是明代的比较优雅，比较简好像，相对来说清代容易 不是太简了，它是这样啊，就是明清时期上流社会的服装本身就特华贵，《红楼梦》不是凭空而写的，他写不出来。他所描述的这些东西都是实打实的，像孔雀球之类的都是实打实的。他呢加点那个什么，就是那个毛边的什么一些，就是动物皮呢，是受满族人的影响。满族人是喜欢打猎，过去人牛我脖子上扛一狐狸就牛的不行，对吧？ 对。 现在你说扛一狐狸上街多傻呀，也不环保，对吧？他是很实，就是我认为。既然我们有这么很实际的文化，我们其实要展现这种文化，这才是电视剧应该做的。 不需要创新。 对，我觉得服装上不应该创新，是什么呢？你看日本的，不是 上次您来聊那个就是日本电视剧那个大奥， 对，那都是实打实的文化， 就那个和服完全是跟古时候 一样。还有，你像那个叫什么玩意儿，大长今 ， 对，就他韩国的服装就那样。我们应该把我们当时明清两代，因为那时候它比较模糊，所以你明也行，清也行，它本身差异不大嘛。我觉得应该很实打实的展现这种 文化。我觉得这会不会？ 如果你把它变成了一个就是完全戏剧化了，这事儿我觉得有点费力不讨好。 可是你说我举一个例子哈，你要实打实，那时候我看过，可能是那个沈从文写的那个什么《浮世史》里边，我就记得印象很深，当时看见一个它上面有图片的一个什么云间，这云间上面说法是多了，很有文化，你感觉什么什么天方地圆也在里边表现它那个形状，外它是什么外方内圆，然后那个绣花是四季长一年四景的花都绣在上面，然后下边还有穗儿。是表示什么四季的森林，然后还有什么网眼儿，但是我看着我说实话实在是不好看，就什么都堆在上边了。你说要每个人物红楼梦人物全穿着这么一大身，所有那里边皮袄，你说红楼梦你要数真是各种皮什么都有，还有好多进口的呢，什么你说那个什么雨纱呀，是雨什么，都是那鸟毛贴的，要说都是很真实的，但是你说这个再创造有必要就完全写实吗？我觉得 如果你想拍一个好的《红楼梦》，我原来说过，就是你想拍《红楼梦》，应该是请国家之力不计成本的拍。你不要说我这个电视剧有200万元的一个一集的预算，说超了我就不赚钱了，那完蛋了。如果说国家说这是国家文化遗产，你把所有专家都叫到场，我们就讨论这个事儿，应该实打实的。我们有这个文化。我们没有可以虚构一些，我们有何必吗？你想沈先生写的那些服饰，那提了来云间是有的是现成的， 对，是。 现在你提了来就特好看，他叫它铺开了以后跟个大桌布是中间有一洞，然后呢还一层一层的，他那个展现是，我觉得就没人骂了。为什么没人骂了？你骂是你无知，历史上有这玩意儿，你现在怎么骂都没关系，因为什么？你是虚构的，这就有问题。 他也，我听说他也有说法，就是叶景天说是那时候昆曲很流行啊，所以肯定曹雪芹也受这个昆曲影响啊。问题是他可能看昆曲，或者他里边的那些人物看昆曲，问题是他会整天加长打扮都贴脑袋贴片儿， 做戏 这不可能，他这再创作有点。 我觉得你看中国人啊，实际现在真是进入一个创新时代哈，什么事都爱创新，就是说你那弄什么，我得有我点自己的东西，或者说他特别有种时尚意识，就感觉我得接通这社会目前的时尚。过去我对这种方向啊，咱也就是说不出什么，觉得可能也好吧。但是后来马先生就介绍我看那个日本那个电视剧《大奥》，我就得到的体会是啊，对我真有好处，而且是就是人家是真是特别严肃， 一丝不苟的日本那个时候的礼节就是这样，礼服多多少套和服就是这样，发型一丝不苟。 对， 你知道吗？你看了之后，你觉得对你有好处， 对， 这有营养， 对对对， 是吧？ 对，我说的就是这问题， 就是嘛。 这倒真是，因为我都想联想起来，我前些时候在纽约看了一个，就在布鲁克林区有一个日本的，他其实是一个动漫大师展览，我现在一下想不起名字来了，但是你看出来他那个之精致。就一个动漫，说咱们都是卡通化的人物嘛，卡通化的背景给小孩看的，按说挺简单的，他就是那种你就觉得他那个敬业和他对那种他所要表现的题材的精致的学术式的那种研究精神， 嗯， 真是中国的好多当代艺术作品里边有时候你觉得缺乏的，就是咱们老说太急功近利，然后又想那个满堂彩， 又想火 啊，但是又没有那个真的精工细作，从研究到制作上的那种细致的耐心的精神，可能都在这里边了。 所以有不少这种所谓古代题材的这种电视剧啊什么，你看感觉就是驴粪蛋表面光。 对， 就是。 而且你刚才说那个特别重要，就是没有营养，因为它这营养是一假的，给你都是维生素，呱呱呱一 个， 或者是它不是吃饭的那营养，对吧？我们是希望《红楼梦》这样红红篇巨著。那个如果说我们这样严肃的第二次推出，都不是第一次，对吧？第二次推出，20年以后我重新推出，应该在社会学方面不出差错，不能杜撰任何细节。这是我说的细节，是科学细节，就是我服饰就这样，你给我弄一别的 啊， 哪个朝代的也不是，穿在我身上。那就完了，你不能拍成第二部夜剑，就这意思。 好像那就成叫五个一工程了。 你觉得他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工程了？ 对，所以就是特严肃嘛。当时我跟邵红聊过嘛，我说对你的难度极大，所有的道具是不是那个时期的？那里的错误，《红楼梦》里也有道具上的错误，就是他的小说中写错了。 嗯、 他认为那东西是明朝，那东西实际上是清朝的，就是曹雪芹的当时认知的局限，你都应该表现出来，那挺难的。 哎呦，那能干活能干到这么认真，光钱恐怕他就海了去了。 对， 这么弄。 所以我认为这就是应该是国家工程，就是国家拿钱干这事，我不计成本。 得，马云出去说， 当文化部部长不长。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话又说回来哈，哎，你觉得就说这个小说啊，为什么曹雪芹呢、啊、会那么细致的描写这个衣服？你发现没有？谁出场这个衣服的细节？你看在《红楼梦》里，你看现代小说的写法好像不大会那样。 对， 你觉得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跟他创作态度肯定是有关的。另外一个呢，你从就是我们拿《红楼梦》这个小说，曹雪芹写的这个笔法跟日本人拍的大奥比有异曲同工， 嗯， 表现细节才表现那个社会的内容。然后让你远隔的人看的就非常的真实，所以他细节他不厌其烦的去描写很多咱们看着特别琐碎 啊， 不光是服装，吃一个饭，一个茄子，多少怎么 茄想折腾死，咱到现在我倒是吃过，人说那就是按那办法做的，我们吃的也不怎么好吃，不怎么好吃，对吧？他可能不厌其烦的去描述这种当时的细节呢，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是一份就是。叫什么？资产，这个资产、 哎、 对吧？ 没错， 是一个文化的遗产。这个遗产呢，很具体入微。我们这时候研究是有意思的。为什么有红学？就因为它琐碎。如果它全是那种啊口号式的，人也没人研究。 或者就光是一个神似， 对， 没有细节。 你看，很多人在红学上啊，我们研究现在就是，当然红学也有好多人跑偏，歪门走道的都有。但是过去红学，你比如你研究食品的人也可以研究。红学研究服装呢，也可以研究红学。你比如我们论文就是《红楼梦》中的服装，光这个你就写不完。 嗯， 这还可以分《红楼梦》中女性的服装，《红楼梦》中老年女性的服装，就是一个都可以写出论文来，对吧？ 所以为什么一辈子写一部小说？我觉得这里边涉及到一个对艺术的这个态度。你看，就是说现在人干事很少那么认真细致了。古人哪怕是画一个画，你就看呢。任何一个车是什么样的车，对吧？甚至说画山水不都提出吗？就我这个山水是可以游的，你别看他画这个小路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它全都是通的，这是一点细节上一点不差。你要说这有多大意义呢？它就是入微入微。 而且其实这些细节的魅力无穷啊，尤其是在现在的人有一个距离之后看了更是，就好像你感同身受进入了那个时代的日常生活的场景细节一样。而且我觉得它也不是纯粹的就是每个人的服装都写一遍，它真是该繁就繁，该简就简。就像我刚才说，比如说贾宝玉出场有服装的描写，但是黛玉出来就没有， 然后他比如他写他跟他的人物性格我觉得又是相配的， 比如情节 跟情节都相配， 是是 都贴着写。宝钗他也不是说每次都写的特别细，他还是有的时候就是跟他从他那个性格着手，有时候是以他那个戏，比如说王熙凤的服装要跟他这个性格相配，这不是光是堆在那儿，就是 对对对， 把一堆细节堆在。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在十六、十七、十八这三个世纪，从欧洲一直到中国，他在艺术的原真性的这个追求是特别强烈的，就要求真实。小说也真实，画画也真实。你看欧洲当时的绘画都细节描写的到了头、 就是、你看就现在有人就注意那个左拉嘛，就当年法国那个小说作家，说左拉一般过去咱们批评他说什么自然主义的描写， 对， 其实现在看呢，细节正是这个最重要的， 没错， 是吧？你包括晚明的红那个金瓶梅也是这路的、 是、 非常细致的去描写这件事。他是在那个时期呢，整个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当时我们跟欧洲虽然有差距，都不是差距不是很大，都互相之间都差不多，所以大家对艺术的追求都是在这个等级中。我们今天不是，我们今天艺术真实不是最重要的，真实是最不重要的。 没错，这话说的经典。现在好像是不大考虑，我就觉得这就好比说给你们家做装修的人，他有一个人无比细致，一条线有点斜都不干。 对对对， 你说这就是就古人做艺术的态度。 而且那时候你看巴尔扎克就是以写家具著名， 对， 真是那都后边都是有功夫的。 对， 不是说你在要不然随便写错了， 所以判决才能开。